俄罗斯、德国和安哥拉分别在4月28号和29号举行集会，表示祝贺朝鲜劳动党第七次代表大会。由俄罗斯联邦共产党滨海边疆区委员会、德国共产党、德国金日成同志、金正日同志著作研究小组、安哥拉埃美报社、安哥拉同各国人民友好团结委员会的人士和群众参加。在俄罗斯举行的集会上，通过了致敬爱的金正恩同志的贺电。